明长记第十三章，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因此上主把他们交于培勒舍特人手中40年之久。那时在作腊有一个人，属于丹支派，名叫马诺亚，他的妻子是个使女，从未生育。上主的使者显现给那妇人，对他说，看，你原是个使女，从未生育，但是你要怀孕生子，今后要留心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各种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。看，你将怀孕生子，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从母胎就是献于天主的，他要开始从培勒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。那妇人遂去告诉自己的丈夫说，有一个天主的人来到我这里，他的容貌好像天主的使者，极其威严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。他对我说，看，你将怀孕生子，从今以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各种不洁的东西都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母胎一直到死是献于天主的。马诺亚就向上主恳求说，我主，求你叫你所派的那位天主的人再到我们这里来，指教我们对于将生的婴孩应该做什么。天主听了马诺亚的话，天主的使者又来到那妇女跟前。那时她正坐在田间，她的丈夫没有同她在一起。那妇人就急速跑去告诉丈夫说，看，那天来我跟前的那个人又显现给我了。马诺亚就起来跟着妻子来到那人跟前，对他说，你就是向这妇人说话的那人吗？他回答说，我就是。马诺亚向他说，当你的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管教这孩子，要怎样带他？上主的使者对马诺亚说，我给这妇人所说的一切，他都当留神。凡葡萄树所结的，他不能吃，清酒浓酒他不能喝，各种不洁的东西他不能吃。凡我所吩咐他的，他都该遵守。马诺亚对上主的使者说，请容许我款留你，为你预备一只小山羊。上主的使者对马诺亚说，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。假使你要献一全燔祭，就当献于上主。因马诺亚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上主的使者。马诺亚问上主的使者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当你的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恭敬你。上主的使者回答说，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？它是奥妙的。马诺亚取了一只小山羊和素祭，在一块磐石上献于行其事的上主。当火焰从祭坛上向天升起时，上主的使者也在祭坛上的火焰中上升了。马诺亚和他的妻子看见这事，就俯伏在地。上主的使者没有再显现给马诺亚和他的妻子。那时，马诺亚才知道他是上主的使者。马诺亚对自己的妻子说，我们必定要死，因为 我们看见了天主。但他妻子对他说，如果上主有意叫我们死，必定不会悦纳我们的手所献的全燔祭和素祭，必不会使我们看见这些事，也不会使我们听到像现在这样的话。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三松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上主祝福了他，在马哈乃丹即在作腊与厄士陶尔之间，上主的神开始感动他。